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。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。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 优异的身体开始思想，马头琴悠扬，马来西酸场，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，一个美丽的山岗，我不能抵抗，你的瞬间将我的心紧紧捆绑，哦，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，美丽的月亮，你让你火暗到无光， 我等待，我想象，我的灵魂早已脱下满身气，满身哦耶，哦耶。Yeah.

什么、哦、爱你在心口难开哦哦哦耶耶日夜把你来等待看到了你我只会笑、哦、千言万语口难开